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风四级左右，阵风七级，转二级左右，最高气温二十度。夜间晴见多云，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八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是由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每一个生命的孕育都是奇迹，每一个个体都可以尽善尽美，每一个家庭都期许幸福安康。追寻绚烂霞光，承载美丽希望。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每周六与您共同了解成熟的秘密，见证生命的奇迹。 今天是10月6号，十一假期您过得怎么样呢？今天的健康加油站，我们会跟您说一说跟十一健康有关的小贴士，同时呢还为大家介绍一个跟全民健康生活方式三减三健有关的健康访谈。让我们先来听听今天的十一健康叮一下。 妈，您可记得把弹力袜穿上，要不然坐飞机10个小时，您的静脉曲张腿可受不了。 爸，您的高血压的药都带好了吗？一早一晚可别忘了吃啊。 老公，把你和儿子的运动鞋都找出来，明天咱们爬山，这鞋不合适可容易伤膝盖啊。 十一来了，出游来了，为了健康出游，您都做好准备了吗？健康出游大学问，生活叮嘱小贴士，健康加油站十一特别节目，十一健康叮一下，祝您出游顺利，平安归来哟。 健康大学问，生活小贴士，十一健康叮一下。国庆期间，准妈们难免会走亲访友，不管您是自驾还是坐在私家车里，有些安全问题一定要特别注意。孕妈自己开车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坐在私家车哪个位置更安全？安全带到底应该怎么系才不伤到宝宝？北京朝阳医院产科副主任医师李湛跟您说说孕期如何安全出行。 孕妈并不是不能开车啊，但是首先就是说，随着宝宝越长越大，实际上你的腹部离方向盘是越来越近的。再安全的汽车，在急停或者说有可能被别人去碰撞的时候，都不可能保证啊，你的腹部前面是没东西的。对，经常我会提醒孕妈，无论你坐公共汽车还是坐地铁，你上了车以后，你前后左右可能很多人，但你一定要关注你肚子前面有没有东西，因为一旦这个车或者地铁急停或急启动的时候，你受惯性的影响，你可能就会往前走。咱们如果开车，在宝宝前面就是个硬的方向盘，即使你安全带系着，也是有一定风险的，所以我们一般不建议怀孕4个月以后孕妈再去开车。第二条就是，实际上是孕妈她在怀孕期间，她的精力和体力是下降的，她注意力也会下降，会容易疲劳， 这就为咱们的这个驾驶呢提供了一些的风险。 包括他那个安全带怎么系？ 咱们安全带都三点式的，在头三个月的，因为这时候的宝宝比较小，子宫还在骨盆里边，子宫等于还没有到腹腔里边，还没有出来，这时候怎么系都无所谓的，因为这时候不会损伤到宝宝。特别是到了妊娠的中晚期，咱们这个腹部越来越大的时候，你的安全带这两条带子就要格外的要注意。第一条就是咱们下面那个带子在腹部下方的，咱们这个肚皮下方实际上是应该放在这个就是耻骨联合上方。 对， 即使它勒紧的话，它也是作用力作用于骨盆上边，而不是作用于咱们腹部肚皮上。第二就是上面这条安全带一定要什么呢，一定要在咱们腹部子宫宫底的上方，就是说一旦说咱们这个受力的话，它需要承重的是咱们的胸廓而不是咱们的上腹部。对于剩下的这个位置是副驾驶还是后排的话，一旦啊出现了一些事故或紧急情况的话，他会分析坐在每个不同位置的孕妈他最后宝宝的结局怎么样，最后结果是副驾驶的位置他的结局是最好的。在副驾驶这个位置的话，相对来说孕妈的他的注意力会比较集中，不像在后排似的，后排的话他对这个周围的这种环境的这种预警能力会差。 对对， 第二就是副驾驶这个位置相对来说的话，他的腹部之前的空间比较大。一旦出现了这种紧急的情况，或者说是无论是追尾还是撞到前面的车的时候的话，他腹部受到前面的这个缓冲的这个余地更大，实际上就是距离更远，而在后排的话会差一些。 助力健康中国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倡导三减三健，说的呢就是减盐、减油、减糖和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为了不断推进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三减三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北京市健康工作委员会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制作的健康北京系列节目的相关内容。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孕期控糖的话题，为您邀请的嘉宾是北京世纪坛医院产科主任、主任医师于莎莎，跟您聊聊甜蜜孕期不当糖妈。 随着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准妈妈在妊娠期间吃得多、动得少，妊娠期糖尿病患病率正在迅速增加。糖耐筛查不合格就是妊娠期糖尿病吗？水果饮料怀孕以后到底要不要控制？肥胖家族遗传，你会是下一个糖妈吗？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世纪坛医院产科主任医师于莎莎跟您说说甜蜜孕期不做糖妈妈。 您好于主任。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于主任做客今天的健康加油站。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呀，女性有几个特殊的时期，那么其中这个孕期作为孕妈妈来说呀，要说要经历了一道又一道的这个艰难险阻。为什么说艰难险阻呢？在甜蜜的孕期里，有的时候也会发生一些疾病，比如说孕期的糖尿病，比如说孕期的高血压。在甜蜜准备当妈妈的过程当中呢，还要经受这样的一些考验哈。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如何在甜蜜的孕期里不做糖妈妈。怀孕期间如果说不幸真的就患上糖尿病了，那对于孕妇或者说这个孩子来说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于主任。 这个妊娠的时候出现糖尿病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原来她就是糖尿病的病人，她现在怀孕了，那么她在怀孕了以后，由于孩子的营养需求，她的糖尿病可能会加重，这是一部分的人，这部分人比较是人数不多，大概是 10% 到 20% 左右。还有一部分人是正常的孕妇，怀孕了以后，由于妊娠的激素的影响，她出现了对糖代谢的异常，我们把这些人叫做妊娠期糖尿病，也就是说妊娠的时候他才出现糖尿病的。那这些人呢占 80% 左右。 哦，比例是比较高的。 对，大部分的孕产妇妊娠的时候出现糖代谢异常，大部分都是妊娠期糖尿病。 好，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格外来关注的就是这个妊娠期糖尿病。可能过去呢个体并没有这个患上糖尿病，但是 在怀孕到了一定的月份之后呢，一去查这个血糖怎么就开始高起来了，这个时候呢全家人都开始担心，到底这些会对孕妇本身会对孩子都产生怎样的一些危害呢？也欢迎大家随时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交流，甜蜜孕期如何不做糖妈妈。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是我爱问医生，您可以来和专家实时互动。于莎莎主任呢擅长产科领域的妊娠保健、高危妊娠、妊娠合并症，包括妊娠高血压综合症、糖尿病、头位难产、产后出血、出血性休克等产科重症的诊断和治疗。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刚才呢于主任说到了两类，一类啊是在这个怀孕之前其实呢就已经患上了糖尿病的患者，另外一部分大概 80%怀孕期间，哎，一查患上糖尿病了。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患上糖尿病了，平时我们都知道它是一种慢性病哈。那如果说是在怀孕的时候患上了，那对于这个孕妈妈还有可能还没出生的肚子里的宝宝来说有什么样的危害呢？ 这个妊娠期糖尿病它主要是一个糖代谢的异常。大家都知道这个血糖葡萄糖是给我们孩子给我们大人供养的一个营养物质。那么这个葡萄糖是可以通过胎盘脐带供应给孩子的。那妈妈如果是妊娠期糖尿病，她的血糖不正常，血糖往往偏高，那么这个高血糖就会通过脐带胎盘供应给孩子。那么高血糖刺激孩子，我们知道高血糖它是个营养物质。它来的太多了，孩子也容易长得偏大偏胖、那么这样就容易出现巨大儿羊水过多。那么大家都知道巨大儿羊水过多，羊水过多这个肚子会撑得特别特别大、而且容易提前早破水，对吧、还有孩子长得太大的时候在分娩的过程中容易出现产伤。那么像这些妈妈如果是糖尿病，她的血糖控制不好，对孩子来讲呢容易早破水啊，羊水过多啊，生的时候出现产伤，对孩子就会有这些方面的危害。另外呢她的感染力，她的免疫力比较差，容易感染、孩子出生以后也容易有血糖的变化啊，还容易有感染、肺炎等等这些，胎肺不成熟等等。远期来说，这个孩子在宫内，我们就说，这个早期的胚胎时候的不正常，容易影响他出生以后的未来的生活。也就是说，他原来的疾病的种子可能在这个时候就埋下来了。那么这些孩子将来也容易出现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些。这些是对孩子的影响，对妈妈的影响就更多了。你像这些容易感染，糖尿病的妈妈很容易感染，比方说泌尿系感染、皮肤的感染等等啊，还有一些她吃得很胖、肥胖、高血压、高血糖，会有些代谢的这些改变等等。总之，糖尿病、血糖高对孩子、对大人都有一系列的不良的影响，所以我们现在提倡妈妈呢，在孕期的时候一定要把血糖控制好。 看来啊，这就是我们以前说啊，怀孕的时候这个肚子好大好大呀，没事，将来这个宝宝也能长得特别的大。往往我们还有一种错误的认识，觉得那是一件好事儿。 对， 可是现在 过去都这么讲。 您想一想，如果是由于怀孕期间这个孕妇患上了糖尿病，然后导致了羊水特别多，这个宝宝的身体型特别的大。当时您可能觉得那会儿心里边挺开心的，可是到了生的时候 那就困难了， 都遭罪、孕妇也遭罪，而且孩子的风险也会很高，尤其刚才咱们说到了出生之后他这个感染的概率也很高，而且现在啊儿童的高血压和糖尿病 肥胖 越来越多了。我曾经有专家做客节目的时候就是说，你知道吗，在我们的医院里啊有一个这个叫什么糖宝中心，全是一些患上了糖尿病的特别小的孩子，他说四五岁每天自己就得测血糖、然后呢扎针什么的，哎呦，他说想一想你都觉得特别特别的痛苦。您想一想，当时您只觉得哎呦这个孩子孙子特别特别的大， 八九 是一件好事，但您没有想到这可能是给他将来的身体健康埋下了一个非常大的隐患。 对， 所以呢这样的一期节目非常的有必要提醒我们的孕妈妈或者是准妈妈打算怀孕的，您必须把这些功课都做好了，避免在怀孕期间血糖有这种不正常的升高，不仅影响了您的健康，它也会危及宝宝的健康哈。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吧，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微信网友张女士专门给我们发过来的，想咨询。她今年35岁了，怀孕目前是26周。打她得知怀孕以来呢，一直是充满着幸福感，直到本周做常规的孕期检查，她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了75克口服葡萄糖耐量的试验，今天接到医生电话了，得知这个血糖偏高。当时呢，他这个心里边就充满了很多的疑惑。首先呢，他觉得不会吧，因为截至目前他认为自己本身并不胖，而且呢他自己之前也有一定的这个知识储备哈，怀孕的时候呢比较注意，他就想问自己莫名其妙这血糖怎么就高了呢，也想问一下这一高会不会就是得上这个妊娠期的糖尿病了呢。 妊娠期糖尿病它有它的诊断标准，我们一般是在妊娠22周抽一个血糖，看它的空腹血糖是多少，然后呢把这75克的葡萄糖放在200毫升的生理盐水或者白开水都可以，你喝下去，喝下去以后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分别查血糖。那么我们这个三段的血糖的结果，如果空腹超过 5.1 毫摩尔，那么一小时超过10，两小时超过 8.5， 任意的一次的不正常，我们就可以诊断它是妊娠期的糖尿病。所以它喝下去以后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分别查血糖。那么我们这个三段的血糖的结果，如果空腹超过 5.1 毫摩尔，那么一小时超过10，两小时超过 8.5， 任意的一次的不正常，我们就可以诊断它是妊娠期的糖尿病。所以它是个筛查试验，它就把我们广大的孕妇中间怀疑的这些人，通过这个检查就确定下来哪些是糖尿病。既然医生通知他是糖尿病了，可能他这个三个值是有问题的， 起码有一个是高的， 起码有一个是高的。那么也就是说他是妊娠期糖尿病，他可能觉得我平常也很注意的，我为什么会得妊娠期糖尿病呢？那么也就是说妊娠期糖尿病他不是说你注意了你就不得了，当然注意会好一点 好一些 啊。首先妊娠的时候我们胎盘会产生一些激素，这些激素呢都会对抗胰岛素，我们知道胰岛素是降血糖的激素，把血糖降低啊，让葡萄糖合成糖原。那么它妊娠的时候我们胎盘产生的这些激素来对抗降低血糖的激素，那么是不是血糖就高起来了？ 是， 所以它主要是由于妊娠带来的啊，妊娠的一个内分泌的改变。 如果说您没怀孕，没有那个激素的话， 可能好一点， 可能好一些。 所以我们说，女同志的妊娠实际上对自己的人机体是个考验。我有什么什么的病，可能在这个时候，由于我们的负担加重就显现出来了，包括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就是你平常不觉得高，这时候妊娠的时候，我加了一个孩子的负担， 怎么就高了呢？ 就高起来了，就有这妊娠是个原因啊。还有就是他可能年龄35岁稍微大了一点啊，偏大了一点，跟那年轻人来说他大一点，那么他的可能胰岛的功能可能会不像年轻人那么好但是最主要是妊娠的改变。 好，这一方面提醒我们这个年龄的问题了，但是现在这个年龄啊它真的是个问题啊，尤其在这个怀孕啊孕育宝宝的这件事情上，包括现在这个二孩一放开嘛，所以呢更多的 好多高龄妈妈， 高龄的妈妈就此产生了，所以高龄妈妈有的时候可能会忽略这样的一件事儿，我们在这里也要特别提醒您，35岁之后啊，虽然我们已经怀上宝宝了，这件事情还进行的挺顺利的，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没问题，但是还是有很多接下来需要注意的， 多做检查， 您的血压、您的血糖。 对， 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一旦怀孕之后有可能就产生对抗胰岛素的这个激素了，这个血糖就是被这个激素给影响了。 对， 像您刚才提到，甭管是空腹血糖还是喝了这个葡萄糖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分别测的这个血糖，有一项 不达标， 不达标 诊断 就是妊娠期糖尿病。 对， 哎呦，所以说这个标准非常明确。 对， 而且达到这个标准好像对于一些人来说也非常的容易。 对， 现在是不是临床上看到这样的妊娠期糖尿病的人越来越多？ 挺多的。这现在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老百姓吃的都很好啊。超体重的、高血糖的、高血压的这些孕妇是越来越多了。所以说这个 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饮食调节好。实际上有的时候适当的控制体重，适当的控制饮食，适当的加强锻炼，对我们这些代谢，现在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老百姓吃的都很好啊。 嗯。 超体重的、高血糖的、高血压的这些孕妇是越来越多了。所以说这个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饮食调节好。实际上有的时候适当的控制体重，适当的控制饮食，适当的加强锻炼，对我们这些代谢性的疾病都是有好处的。 都是有好处的。归根结底我发现就一个字儿，胖。当时看到了那些血糖查出异常的孕妈吗？您感觉到有这个共同点吗？ 偏胖的多，高血压的病人、高血糖的病人、超体重的比较多。 超体重的多。 这个体重我觉得女同志一定要管理好。 嗯。 体重管理不好，接下去就好多代谢性的疾病都会出来。也就是说我们平常说的管住嘴，迈开腿，这样才能把体重控制好，把血糖控制好，把血压控制好。 嗯，我们经常开玩笑的说一句话，要看一个人能不能成功，就得看他的自控力怎么样。 哎， 那谈到女性的自控力，能不能够管住这张嘴哈？尤其是在怀孕期间，什么好吃的， 全家都保证供应， 保证供应、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您的自控力就很重要了。选择那些该吃的， 对， 放弃那些真的是不应该吃的，因为它是影响您健康的。我听说咱们国家每六个孕妇当中会有出现一个血糖异常的，真有这么高吗？ 现在发病率是比较高的， 太可怕了、 嗯、 啊！那在这里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提醒的？刚才说到控制体重，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从怀孕到出生，体重控制在增长多少斤是合适的呀？ 一般的正常体重的女同志，怀孕以后体重增加，我希望她整个孕期增加10到15公斤就可以了。 10到15公斤、 啊、或者严格一点，10到12.5公斤。如果您是偏胖的，您就少长一点， 就长10公斤就行了。 哎，对，长10公斤或者8公斤都可以。如果您是偏瘦的，您还可以稍微多长一点。就是说，一定要根据自己的体重指数， 嗯、 根据你原来的身高体重的标准计算一个合理的体重增加的数据、 嗯。 这个医生会根据你的情况帮你计算出来。 就是说在孕前，其实呢作为专业医生，我们就会建议大家，如果过去肥胖的，您是不是得先减肥咱再怀孕？ 对，首先你太胖的人也不容易怀孕。 不容易怀孕。 啊、 嗯、 体重不达标实际上也是不健康的一个表现。 嗯， 那你在健康的，整个人是个健康的状态，你怀孕也很容易，你孕期也很容易度过。 嗯、 所以我们是整个应该孕期是个健康管。 您是不是得先减肥咱再怀孕？ 对，首先你太胖的人也不容易怀孕。 不容易怀孕。 啊、 嗯、 体重不达标实际上也是不健康的一个表现。 嗯， 那你在健康的，整个人是个健康的状态，你怀孕也很容易，你孕期也很容易度过。 嗯、 所以我们是整个应该孕期是个健康管理，从孕前、孕中到分娩、 孕后 都是应该一系列的严格管理。 好，大家自己对号入座吧。如果说平时的这个身材保持就不错的朋友哈，您的这个正常在怀孕之后的到生那天体重的上涨空间10到15公斤，我们这个算的放的比较宽的了。如果说在怀孕之前身体就比较偏胖的，咱说您到生的时候啊长它8到10公斤 对 就行。 嗯， 就很多人就怕委屈了孩子。 实际上不会的啊，那个特别是孩子胚胎发育在前3个月， 嗯 啊，我们说早孕的前3个月，实际上那个时候不需要什么特殊的营养，跟正常人的饮食就一样就可以了。 嗯， 而且在早孕的时候，还有的孕妈妈会孕吐、恶心、呕吐，这样会体重反而会下降。都不用着急。 嗯， 孕中和中孕的时候和晚孕的时候，你那时候再长，而且特别是中孕晚孕体重长的那是蹭蹭蹭的。 蹭蹭的、 啊。那个时候你特别特别要注意控制。 我咨询了一下我身边的几个朋友哈，他们基本上在怀孕头3个月的时候体重都减了2-3斤。 对。 啊，都降了。然后当时自己也特别的担心，后来我们也是咨询了一下医生，医生说没事儿没事儿，这都是好事儿。 对， 你长的空间还很大，在后面呢。 对， 后来的的确确，每个人都挺着一个西瓜肚哈。好，我们再来看看微信网友夕阳静，他想问问说，这个儿子儿媳妇儿打算今年要孩子，可是呢，他们家儿媳妇儿就是挺胖乎的，平时爱吃甜食。像他这样的情况，是不是特别容易怀孕的时候血糖就异常呢？哪些人容易妊娠期出现这血糖异常？ 肥胖超体重肯定是容易出现血糖的异常。 第一类人。 哎，他如果要准备怀孕的话，我建议他现在就应该去做孕前的检查。查查自己有血，现在没有怀孕的时候血糖是个什么情况，血压是个什么情况，甲状腺啊什么其他的这些全身做个全面的检查，保证自己是个健康的状态，你再去怀孕。如果现在发现了不正常的话，你现在调整还来得及。主要是生活方式的调整。 好，就是说如果平时就比较胖，一方面比较难受孕，另外一方面怀了孕之后的的确确您是属于妊娠期容易出现糖尿病的高危人群了哈。 对， 那怎么办？把功课提前做。 对， 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什么血糖血压甲状腺，您不用拿笔记这些，您就直接去做孕前检查。 对，做孕前检查 它全有了。 对， 您就做个全套的。嗯，当然了，平时就知道自己肥胖的抓紧时间动起来。人不说了吗，那叫什么，二三月的时候不减肥，五六月的时候徒伤悲。其实很多人这会儿正哭呢。 对， 因为都可以露出身材的那个季节已经到了。 你看大粗胳膊大粗腿的 不好看，好了， 对， 您就做个全套的。当然了，平时就知道自己肥胖的抓紧时间动起来。人不说了吗，那叫什么，二三月的时候不减肥，五六月的时候徒伤悲。其实很多人这会儿正哭呢。 对， 因为都可以露出身材的那个季节已经到了。 你看大粗胳膊大粗腿的 不好看。将来这个其实是孩子生出来之后他也会说，哎呀你看我妈妈太胖。那个时候你可能就会觉得，啊，我不还不是因为怀疑你的时候吃了太多的好吃的吗？千万别把这个话留到那个时候。 对， 因为我们自己的健康是需要我们自己来把控的。我们再来看看微信网友春去冬来，他说女儿怀孕三个多月了，这体重长得挺快的。啊，三个多月就长挺快了？他说已经胖了13斤了。 不，这不可以，肯定全家把他当成一个大宝贝大熊猫养着呢。 刚我们刚刚说过，怀孕三个月的时候很多人可以不长，甚至还轻了呢。 体重还掉啊。 所以说您这一下胖了13斤， 那后头要控制好了。 他问问会不会得妊娠期糖尿病， 那去做个检查。24周的时候做个血糖检查就可以知道，现在就应该开始 控制吧。 对，饮食要控制。 您给他一些方法，咱具体点。 这个糖尿病的治疗或者是你想要正常健康的饮食，一定是要把你的饮食调节好啊，饮食调节好，少食多餐，不要一顿吃的特别特别的饱，血糖一下老高老高的。你把三顿饭的量都给减下来一点，你中间如果觉得饿的时候加点餐。这样子让血糖稍微平稳一点啊，这就可以了。 就可以。 还有一个一定要注意锻炼，千万不要说怀孕了以后什么都不干了，有的是甚至系鞋带呀，什么穿衣服都要人帮忙了。一定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大熊猫，一定要自己活动，吃完饭公园里头春暖花开了走一走散散步。这样就可以。总之就是饮食管理好，运动动起来， 动起来。我的名字真的不难猜。动起来哈，我们就伴着这样的音乐给他动起来。而且他还问，他说他本身是有糖尿病的，那这个女儿遗传的概率会不会比较高啊？ 那肯定是高的。 是高啊。就是说他的确会有这方面的这个基因遗传的可能性啊。 一般就是父母亲有糖尿病，孩子得糖尿病的风险肯定是提高的，所以他就更要注意 对 血糖的管理。 您看刚三个月就胖了13斤，绝对不可以，抓紧时间咱们现在就开始动起来。而且刚才专家明确指出少食多餐。平时咱说一天三顿，每一顿的量都先往下减一减。 对， 在中间实在饿了的时候咱加个餐。加点什么？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

那尿比较少，我们就会想到孩子有没有畸形，他会不会是他泌尿系统有问题，他尿不出来啊，等等，有这个可能，但不是说他一定是这样。 嗯， 还有就是说，如果孩子在宫内有慢性缺氧的情况下，那么肾的血流少了，产生的尿也就少了，那么他也可能会是有羊水少，最好是找清楚他是什么原因造成羊水少啊。还有呢，有的时候妈妈喝水少可能也会影响，那么像这种情况我们一般先看做全面的检查， 嗯， 看孩子有没有先天畸形的这些风险，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会加强监测，让他多喝点水或者补点液，那羊水过几天再做个 B 超检查上来了没有，如果他能够改进能够变好，那他就可以继续走下去。如果他还是确实是有问题，而且有很明确的羊水少，那么我们一定要怀疑这孩子有没有问题，一定要做全面的检查。 哎呦，我以前就觉得这个羊水多呀羊水少啊可能就那么回事儿，然后呢生的时候可能顺利和不顺利可能差在那一瞬间，看来错的，不是那么一回事儿。羊水少得去找它少的原因， 对，一定要找原因，嗯， 而且刚才您说的把我吓到了，有一部分还是跟这个胎儿有可能 畸形 有关 系，对，先天缺陷畸形有关系， 那这得去查什么，是查 B 超吗？ B 超啊，还有一些染色体的检查，如果他还孕周还比较小的话，一定要去做这方面的产前检查，要包括这些把它作为重点去查啊。如果在妊娠晚期出现这些，那么我们可以适当的多喝点水补点液，如果快要生的时候，那么一定要注意，因为羊水它是保护孩子的啊，保护孩子缓冲压力，如果妈妈有宫缩的时候宫缩很强，羊水很少，那么压力就会直接压在孩子身上或者压在脐带上面，那么孩子就会有胎心的改变，他不耐受这个压力，那么这时候他可能就生不出来了。所以就说在不同的阶段羊水少是有不同的原因造成的， 嗯， 我们首先要明确原因，根据不同的原因给予不同的治疗。 当然了，也别慌， 对，不用慌，有的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对对对对，但是呢，还是找到这个羊水少的原因还是有必要的。我们建议董阿姨还是跟外孙女打个电话哈，关于羊水少的这件事情， 到医院做做检查， 再去做一下检查， 哎，对， 就是跟之前的少的时候说对比一下， 对比一下，哎，也有的人过两天又好了， 又好了又多 了 嘛，是不是， 啊？ 所以别着急，但是咱们还是要重视这件事情，找原因。再来看看手机尾号9088，他想咨询说他闺女啊，从怀孕一直喝不下白开水，这每天就喝蜂蜜水，偶尔还会喝一些酸梅汤。他说他这种情况会不会让血糖升高呢？ 怀孕的时候喝不下白开水，他可能是觉得这个味道，白开水味道不太好， 不喜欢 那味，啊，特别是在早孕的时候，早孕反应恶心呕吐，他嘴巴就想吃点有味道的东西， 嗯， 那么少量的喝一点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长期不喝白开水，你就拿这个饮料啊酸梅汤啊什么蜂蜜啊来代替的话，我觉得可能糖的摄入量会高一点，所以他也要注意血糖的变化， 哦， 啊，一定要做多做些检查，还是应该喝白开水啊矿泉水啊这些质量比较好的一些， 对，因为现在呢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 不建议喝太多饮料， 不建议喝饮料，真的是不建议喝饮料，虽然觉得这个蜂蜜水还不错，但你也不能给它 天天 比如说喝一杯也就行了， 啊， 你要顿顿光把它当成水来喝的话， 那糖的摄入量会多， 肯定是不行的，所以一方面咱得密切监控一下他的血糖，另外一方面劝他为了自己和孩子的健康，这白开水再难喝也得喝， 对，适当的控制控制， 我们就从孩子健康这角度来说吧，我觉得任何一个当妈的甭说是喝白水了，你就是喝药他都能喝下去。我们再来看一看哈，微信网友乐乐他说不开心不开心，身边几个姐妹糖耐就应该说咱们做的那个检查都没过，好多人说呢是因为怀孕前期啊水果吃的太多了，真的是这样吗？刚怀孕的我已经不敢吃水果了，孕期吃水果会导致血糖异常吗？应该怎么吃呢？ 孕期的水果实际上它是含糖量也是很高的，它也应该纳入我们的饮食管理，我们经常有病人来说，我说你这个糖尿病了你饮食控制，他说我没吃饭，我说你没吃饭为什么血糖还高呢？哦，昨天吃了半个西瓜，或者吃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所以这些东西实际上它都有糖，都会提供热量，都会使我们的血糖升高。所以你不要认为我不吃饭，吃水果来代替血糖就不高了。实际上， 它也会影响我们的血糖。什么东西都是适可而止。 嗯， 比方说还有些，如果你血糖已经高了，你想吃水果，那么你就应该吃含糖分稍微低一点 的 水果， 没那么甜的。 对，不要吃那么甜。西瓜你就不要，你要吃就吃小半块。 或者就是改成黄瓜， 哎，黄瓜，或者是火龙果， 啊， 像这些血糖是比较低的。 嗯， 你像那个什么荔枝啊、龙眼啊，这些血糖是非常高的， 特别 低，那你就要吃的少一点啊。 所以呢，水果可以吃， 可以吃， 但是咱得挑着吃。 对，而且要控制量， 控制量。对，别一下子半个西瓜那样拿个大勺崴着吃哈， 对对对， 那都是不合适的。不管是不是怀孕期间，其实任何人群都是这样。再好的东西，我们都要懂得适可而止。 适可而止。嗯， 又回到我上半段说那仨字了，自控力。 对， 什么东西把它控制好了，平衡才是最好的。再来看微信网友红娜，她想问，她说：“您好，我是这个双胞胎妈妈，哎呦，恭喜恭喜。”但是八个多月了，她依然体型偏瘦，因为这餐后血糖不稳定。最近这段时间呢，她在家里边自测呢，为什么自己测三餐之后基本上都是四点几，都快低血糖了？想问问这个静脉抽的血和这个指尖血测血糖有什么差别吗？ 是有一些差别的。因为这个试纸啊和这个检测的方法不一样，可能会有些影响。 嗯， 而且你静脉血和这个手指尖的这个末梢的血是会有一些差别的。他双胎嘛，可能因为怀了两个孩子，可能对营养的需求是要多一点。 嗯， 对吧？但是妈妈就是一张嘴，你不停的吃也不可能，所以双胎的妈妈饮食控制可能不是那么不需要那么严格， 可以用力点吃，是吗？ 可以稍微多吃一点啊，因为你是怀的两个孩子，但是也是要控制血糖，也是要查。我觉得餐后四点几的血糖还可以，挺好的，不用太紧张。 哦， 但是我还是建议，如我们现在的饮食，怀孕以后是少食多餐。 嗯， 你每餐少吃一点，你过会儿再加一点餐，这样你的血糖比较平稳。 嗯， 对双胎的妈妈也好一点，省得你我让你吃三顿，你都吃得很饱很饱，你撑得也很难受。 哦， 你这个两个孩子在那儿，肚子也撑得很厉害， 更难受。 你每顿少吃一点，你多吃几顿。 哦， 这样会好一点。 红娜，这个是专家给您的建议，就是说当这个双胞胎的妈妈真的很辛苦哈。在这里我们说红娜你辛苦了。当然了，就是两个孩子当妈妈，这两张嘴在吃着，您的这个胃口必须好。你看他现在说这身体偏瘦，那营养是不是都让孩子给吸过去了？ 那肯定他要供应给两个孩子呢。 所以说不容易，但是怎么办呢？最怕的是血糖的那种大幅波动，我们都知道。所以建议还是少食多餐。 对 啊，尤其到了这个孕后期，你想一个宝宝在肚子里的时候，那顶的都吃不下去。 对，他吃不下去。嗯， 这俩，哎呦我的天哪！ 那你就每顿少吃一点，多吃几次， 多吃几次吧，啊，只能采用这样的方法哈。嗯，这个咱们再坚持坚持，快了。 对， 这个肚子里的包袱快卸下来了。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朋友，他想咨询说。糖耐的时候血糖偏高，这件事儿可以通过运动来改善吗？是不是不用非得吃药啊？ 血糖高我们就诊断糖尿病，妊娠期糖尿病。妊娠期糖尿病，大部分的病，这个孕妈妈都可以通过饮食控制或者适当的运动把血糖调节下来，不需要用药的，这个是肯定的。哦，只有你饮食控制不下来，或者是你饮食控制下来以后，你少吃了以后，我们又产生了酮体，血糖就是营养又不够了。 哦， 那这些医生就要让你多吃一点吧。你首先要保证营养，然后呢，血糖太高了，我们就拿胰岛素来综合血糖来治疗。所以说，妊娠期糖尿病的孕妇，大部分的病的孕妇， 嗯，不用吃药， 控制饮食，对。运动都可以把血糖控制得很好。嗯，只有一小部分的人需要用胰岛素来降血糖。 那也就是说，其实即使在怀孕期间也是可以打胰岛素的。 可以打胰岛素，胰岛素这个是个大分子的药，血糖可以通过胎盘供应给孩子，胰岛素 过不去 、哦，所以他就把妈妈的血糖给降下来了， 不影响宝宝， 不影响孩子，对。 哦，您一说这原理，我们立刻就懂了。 嗯， 就是说胰岛素它分子比较大， 它过不去。 营养什么的都能够供给给宝宝，但是胰岛素的 这个药 过不去 啊。 哦，太好了。 嗯， 所以相对来说呢，那可不可以这么理解？我们不是怀孕期间才 血糖高的，是怀孕之前血糖就高的，那是不是整个怀孕之前包括怀孕期间这胰岛素是可以不停的呢？ 可以啊，有的是糖尿病的病人怀孕了，过去就用的胰岛素，那么他现在怀孕了，多了一个孩子，他营养肯定要加上去，血糖会高一点，那么我们医生会根据他的病情调节他的胰岛素的量，一般这些病人药量都要加大的。那么还有一部分是糖尿病的病人，妊娠期糖尿病的病人，他饮食，我们说饮食运动不能把他的血糖控制下来，那么这一小部分的病人也要加用胰岛素。 好，看来我们对胰岛素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了，甭管是对于这个怀孕之前还是怀孕之后，对于妈妈来说都是安全的， 安全的， 对于宝宝来说都是没有伤害的。 对， 再来看看微信网友苹果乐园，他说这怀孕的时候血糖升高的就是我们说的妊娠期糖尿病咯，生完孩子以后这病就会消失吗？ 糖尿病，妊娠期糖尿病的病人生完孩子以后大部分的孕产妇血糖都能正常，但是大概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人会以后会变成糖尿病，二型糖尿病，所以我们孕期实际上是检测你将来怎么样，提醒你早点控制，早点管理啊。那么这些病人呢，妊娠期有糖尿病，生完孩子以后他还要坚持 糖尿病的治疗， 对，要坚持饮食控制，坚持生活方式的改变，早一点到医院去做检查，定期的查查自己的血糖怎么样，早点发现我以后有没有糖尿病。就说有一部分人将来不是马上啊，将来可能会发展成为二型糖尿病，所以呢这些病人你生完孩子了千万不要认为自己万事大吉了，也要改善你的生活方式，健康的生活方式，另外也要经常到医院去查查自己的血糖，特别是有家族遗传史的病人，比如爸爸妈妈就是糖尿病，所以这些孕产妇生完孩子以后早做检查。 就是这么说吧，有一部分的人这个生完了孩子之后啊，他这个血糖升高 会发展， 就是跟怀孕有关系的，生完孩子就没事了，但是也有三分之一的人有可能是你怀孕之后呢再一查，诶，正常了，可是再过没准多长时间， 对， 将来您再患上这个二型糖尿病的概率是比较高的，只是说怀孕期间的这么一段时间的显现， 对， 是在给您提前报警呢。 对，就提前报警。对， 它预示着您将来还是患上糖尿病的风险比较高 。 所以它就意味着生完了孩子，卸了这个小包袱之后，多长时间和多长时间之内，您最好没事就去查查血糖。 应该要调整你的生活方式。你自己在妊娠期的时候有高血压有糖尿病你就要注意了。肯定是你这方面不像其他人一样都可以正常的耐受。所以呢你生完孩子以后还要调整你的生活方式，少吃多动，定期检查，起码每年或者一到两年一次的查体你要查吧，我们现在都是这么做的， 对，正常健康体检每年起码都会血糖查到一次了，那如果说您比如说您的父母就是这个孩子的姥姥姥爷爷爷奶奶什么的 更要注意， 如果是有糖尿病的话那可能更需要注意哈。好，总之一句话，不管是不是怀孕，糖尿病的预防，高血压的预防，它是我们整个生命周期当中您都需要注意的一件事情，还是管住嘴迈开腿，天气越来越暖了，让我们可以没事就哼着小曲动起来吧， 对， 甭管是跑步还是快走，选择一到两样适合您自己的运动方式，说实话它也是当今的一种时尚了，咱也去追着这个时尚的潮流。 对，孕妇你不能做剧烈的运动，你散散步啊，走一走啊，什么都可以。 都可以。而且是不是就是感觉越是那种动得特别好的这种孕妇到了您那儿生产的时候特顺利。 啊，对，我们都让千万别坐在那儿。我们会有的时候会觉得像一些会计啊老师啊，老师坐在那儿的，这生孩子可能就要费点劲， 真费劲。 对，那些很轻身如燕的啊，锻炼很好的，真是生孩子不当回事儿，一下就生出来了，真是挺好的。 就双胞胎，人家也能生得很顺利， 都能生 是吧？ 再 来看手机尾号5677，他说妊娠期糖尿病孕妇产后可以哺乳吗？ 可以哺乳的。

一点一点随风而渐远，冬天的雪白色了你。